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和各位亲们相会在电波当中了。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西。 阿西今天呢又做客了我们的节目，来作为嘉宾主持。今天呢我和阿西要带领大家去一个北京人可以说是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地方。 是的， 说他熟悉呢，他可是北京赫赫有名的一个老字号的商业区。但是又陌生呢，那里翻新的太快了。 对, 对，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很多店铺已经都翻手了。所以说呢，我们要经常盘点一下那里的新鲜美食美味，推荐给大家，看看最近又新开了哪些好馆子不成？其实呢，话说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我们说的那个北京赫赫有名的商业区就是王府井了。王府井这条街呢，可以说是北京著名的商业旅游区域了。无论是你选购物品啊，或者是来北京旅游啊，或者是年轻人约会呀、在这儿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是的， 但是你到了这儿，那么大一片区域，哪家店好吃，你知道吗？ 哎，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呀，今天就一定要来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了，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呢，为大家盘点的就是王府井的美食。 没错，那首先呢，王府井的美食，咱们说一说各地的家乡菜吧。王府井可是汇聚了咱们中国不少地方的特色菜。 是的。 首先呢，在这儿你可以寻找到老杭州的味道。那有一家店叫做弄堂里。主打的呀就是江浙菜系。在杭州所谓家喻户晓的弄堂里，跟外婆家呢非常类似，但性价比啊超高。相比之下呢，这弄堂里的怀旧味道更加浓郁一些，而江浙特色呢也更为突出一点。口味有一些偏甜，但是啊绝对不腻，特别推荐给大家。这弄堂里的菜单啊，专门有一栏叫做巨划算的，都是9块钱的地三鲜啊，19块钱的牛蛙之类的，性价比其实不输给外婆家3块钱的麻辣豆腐。 那尤其是这牛蛙哈、啊，味道超好，才19块钱，酱香口感的，还有一点点甜味儿，分量呀也实在是够足呢。 他家呀还有一道菜叫做宋嫂鱼羹、 嗯、 是味道非常鲜美的，下料也特别的足、嗯、有火腿儿、鱼肉、笋啊都放得非常多，咱们这个大冬天来一碗啊甭提有多舒坦了。而且他家还有这个鞋底饼，鞋底饼啊顾名思义就是像鞋底一样的烧饼、 嗯、 别处啊还真不容易吃到这口，香脆可口，芝麻是超级的多，吃得满口留香，这么来说一点也不夸张。 没错，那他家的地址呢就在王府井大街301号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606号、 嗯、 这里的人均消费59元左右。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尝一口就上瘾的新疆菜。 哎，新疆菜确实是味道很浓。哎， 是的是的、 嗯、 他家这个店名叫做小嘎子。 嗯， 这个词儿还是第一次听说哈，是小孩子的意思。听说呢是新疆本地很有名的店。 嗯， 这个餐具都非常具有新疆的特色，味道呢还不错，菜量非常的大、 嗯、 环境啊也是高大上。晚餐时段呢有好几段的歌舞表演呢，是非常有特色而且非常热闹的，吃顿饭吃起来也会特别的嗨。 没错，新疆人就是能歌善舞嘛。 嗯， 而且新疆的大盘鸡啊是非常有特点的。 嗯， 那到了小嘎子这家店呢，大盘鸡就更有特色了。 嗯， 是用大铜盆盛上来的。 哎， 别人家都是用大盘子，他家用大铜盆哈， 是 可见分量之足、 嗯、 味道非常的好。 嗯， 而且呢也算是这儿的招牌菜了，一定要点。 嗯， 另外呢凉皮儿也很惊艳，酸味辣味咸味配合起来恰到好处。 嗯， 辣椒面呢特别的香，估计啊是人家当地的特产吧。 对， 面筋和凉皮儿呢也都很筋道，口感好。小嘎子的地址呢就在王府井百货的6层，人均消费71元左右。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家具有海洋风格的海鲜火锅。 嗯， 名字呢叫做慢火锅，慢是三点水的那个慢。 嗯， 北京啊是只有一家的，主打的呢就是健康和时尚。他家所有的锅底都是后厨熬制而成的，不添加任何味精等添加剂，也不用调料勾兑锅底，食材是非常的新鲜的。比如这个活虾呀，涮好后的肉质是非常饱满而且紧实的、 嗯、 新鲜感真的不是一点点。饮料呢也都是店里自制的，鲜榨的果汁和自己熬制的凉茶山楂汁也是非常美味的。 哎，话说啊，我吃火锅的时候特别爱吃各种的虾丸啊， 对， 或者是鱼丸之类的。 嗯嗯， 他们家的店这种虾滑鱼丸都是自己手工制作出来的。 嗯， 尤其值得推荐的呢是翡翠墨鱼丸和店里的虾滑、 嗯、 这两样都是 Q 弹哦，非常新鲜。 而且他家呀还有一个专门的海鲜挑选区，简直就像是一个海鲜市场一样、 嗯、 全都是各种的水族箱，鱼呢都是非常鲜活的，挑完之后啊当场称重量，挑好之后呢由后厨加工之后再上桌。他家的地址呢就在王府井百货大楼6层，人均消费呢是107元左右。 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那甜言蜜语 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 我是阿西。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俩来为大家盘点一下王府井商业区有哪些美食。 嗯，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可以说是带有中国地域特色的家乡美食。 是的， 那接下来呢，其实王府井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范儿的地方。 哎， 我们再推荐一些异国美味给大家。 嗯， 下面呢，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叫做斗牛士的牛排店。 嗯， 他们家的特色呢，就是这里的配菜您随便吃。 哎 哎，很大方的一家店哈。 嗯， 斗牛士的性质和时时乐纽约客差不多，那点一份主食，其他呀就随便吃了，性价比呢算是比较高的。 嗯， 配餐种类非常多。一份牛排基本上是100多块钱， 嗯， 价格呢在牛排界算不上贵，但也算不上便宜。 嗯， 人均消费在124元左右，但是其他的所有的东西就随便吃了。 是的。 嗯，说起来他们家嫩的就是菲力牛排了，那嫩的是非常的到位的。 嗯， 五成熟的菲力牛排从卖相上看呢，感觉有点大，颜色呢有点重，但是切开来看，这肉质还是鲜嫩的，那腌的牛排的味道啊非常的入味儿。那除了牛排之外呢，配菜也是随便吃啊，包括有4种汤、2种面包、3种沙拉，还有甜品。哦，应该这些都是女孩子们的最爱了。 是的。 嗯，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点餐呢，基本上就是按照个人的口味来承受了。 嗯， 尽量要少点，因为它有好多好多东西都是附属品。 对。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家来自香港的回转寿司，叫做元气寿司。 嗯， 这是从香港开过来的回转寿司店，味道不错，性价比很高，像三文鱼啊、虾等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的。 嗯， 寿司卖的是卖相非常好，用料也非常的实在。 嗯， 灯光的氛围啊也适合约会的。 哦，适合年轻人。话说到了日料店，我是特别欣赏三文鱼的。 那你一定要去他家尝一尝，因为他家的三文鱼真的是非常不错。 嗯， 种类非常多，切的呢也很厚，所以一口咬下去 去的感觉是特别爽的。 哎，切后片三文鱼的店都是良心店。 而且他家还有一个鳗鱼寿司，是鳗鱼很厚很嫩的一整片，上面的酱汁啊甜度非常的好，喜欢鳗鱼的也不得不去尝试一下哦。 看来我要去一下了，因为鳗鱼也是我好的一口。 话说去完了这个日本寿司店呀，日本的炸物其实也是挺有名的。在咱们王府井呢也有这么一家店，叫做圣博店。店呢是宫殿的店哦。那这家店呢主打的是日本的炸物，比如说像炸猪排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那猪排呢分为带油花的里脊和较为软嫩的那种腰肉两种。可以说对，就是你要是想吃肥一点的和要吃瘦一点的都可以跟老板提出要求的。 我喜欢肥一点的。 那这样两种肉其实口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在日式餐厅里呢还是颇受好评的。那在猪排上桌之前呢会先给你端上来一碗黑白芝麻，都是人家自己捣碎研磨的，加上配制的猪排酱，吃猪排的时候啊要蘸着这些蘸料吃，那嘴里啊可以说是满满的肉香味儿，再加上芝麻香味儿，饿了吧，馋了吧， 馋了。 如果加上他家特制的这种偏酸一点的酱汁呢，又可以起到了解油腻的作用。 是的， 所以你吃起来也不害怕。那除了炸猪排之外呢，这里的生蚝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话说这生蚝啊可是一种好东西，不仅补锌补钙，而且呢它其他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关键是女孩子吃了生蚝呢味道美，然后又不长肉肉，蛋白质很高。 哇，那是一个好的东西啊。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嘛我们选择美食就要既美味又健康才好，是吧。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来自真正日本的拉面，叫做益丰堂。这个益丰堂啊由享誉国际的神级拉面大王河原成美一手创立，多年来呢是雄踞日本的人气拉面店的榜首。特制的赤丸和特制的白丸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各种小吃也非常惊艳，值得我们一试。 据说呢益丰堂的猪骨汤底啊是选用不同部位的猪骨熬制而成的，工序那叫一个复杂，怪不得有像它这样的浓浓的白白的汤底做配料。 是的， 而且呢话说这个拉面在日本呀可以说是仅次于寿司一样重要的这么一种美食。那日本人能够认可的拉面想来应该也不错了。 像起风对手般，哪怕爱着恨着或算着，突然有了很多新的，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到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的幸福的资格， 太爱了，愤怒也是因为忐忑，每当谁怪谁太苛刻，我们却又不懂得自责，好几次也都想算了，可心还会狠狠地疼着，想体谅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我们怎么我们怎么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不管对的错的，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家乡的竞争者，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爱着却不快乐，抱歉我浪费了可以更幸福的资格， 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 我是阿西。 嗯，那我们刚刚呢介绍了王府井的一些可以说是中国地方特色菜，以及一些国际菜系。 是的， 接下来就该走进甜品和下午茶的行列了。 是的，也是我的最爱了。 嗯。可以说很多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甜的味道， 嗯， 因为甜的味道会让人很开心、很舒服、很放松。 嗯，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Ice Monster， 可以说它应该算是甜品界的玛利亚·凯莉了吧？ 嗯， 很多人都说没有吃过 Ice Monster 他们家的芒果冰啊，应该就算你没吃过正宗的了。 是的， 因为他们在台湾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甜品店啊。 嗯， 那招牌呢就是新鲜的芒果。棉花甜，那如果第一次来店的话，直接推荐你就点这款好了。 嗯， 每一颗芒果粒呢都是切成两厘米见方的，搭配以手工奶酪以及秘制的芒果酱，口感既饱满又香甜，而且啊，非常的细腻。 是的， 轻轻的咬一口，满嘴的芒果汁儿都在流窜。 嗯，他家除了招牌的芒果冰以外呀，红豆花生冰也是不错的。 嗯， 冰像棉花一样柔软，层层叠叠的展示在我们面前。 嗯， 好像使劲吹一口气儿啊就能吹起来一样，口感是非常的棒的。而且呢，每一份分量都是非常大的，两个女孩都能吃饱，四个女孩吃刚刚好，所以我们下午的闺蜜茶时光不如就在这里吧。 嗯，非常好的选择。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街边的小吃鸡蛋仔。 嗯， 外酥里嫩的方叔鸡蛋仔，你要想找方叔的鸡蛋仔呢很容易，闻着味儿就能找得到。 嗯，是的， 随着香味儿啊可以分辨到他家的位置，每一次路过你都会发现这里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 嗯， 尤其是到了周末或者是下午，差不多前面有个十几二十人那是正常事儿。不过呀， 这鸡蛋仔都是新鲜出炉的，哪怕就是等上一会儿也要吃上那新鲜的口感。 嗯， 因为刚出炉的它会显得这个外焦里嫩，脆脆的，非常好吃。如果放在袋子里时间久了，一捂就不好吃了。所以我推荐大家宁可等也要吃新鲜出炉的。 嗯，方叔家的鸡蛋仔不仅出名，他家的蛋挞也是非常出名的，是这种英式的蛋挞哈，有三种口味，有椰蓉的、原味的，还有朱古力的，个头是非常的大，里面的馅儿呢口感也非常好，很滑很软也很嫩，朱古力的味道，巧克力的夹心，特别的纯正，也是非常推荐的。 啊，说了这么多甜品，我这个减肥计划都想觉得，哎呀，可以抛在脑后了。 是的，吃完这一顿再减吧。 哎，人家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女人爱吃甜食，而所有的女人长胖的原因呢，都是跟这个控制不住嘴和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口味有关的。 是的。 但是女孩子又偏偏那么爱美，所以说女生活得真的是好辛苦，好纠结， 一生都在纠结当中。 就算这么纠结，要为大家推荐美味甜品啊。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的是 Cake Boss， 它呢原本是一家卖翻糖蛋糕的店，各种卡哇伊的高端定制蛋糕摆在那儿，每当你走过路过的时候都会被迷得迈不动脚步。那现在呢，这家店除了卖好看的翻糖蛋糕以外呢，还出现了意大利冰激凌。说到意大利冰激凌，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有什么呀，冰激凌嘛，很多店都有， 是 吧？是 的。 但是他家会出现一种非常特别口味的，我要推荐给你，那就是薄荷味儿的。 哇， 我们通常吃冰激凌会有各种水果味儿啊，然后是奶酪的呀，或者是巧克力咖啡的。 嗯， 但这薄荷味儿的，他管这个薄荷味的冰激凌叫蓝精灵，但我总觉得好像是不是在吃牙膏。 其实他家不是的，他家淡淡的奶味啊和薄荷的清爽融为一体是非常好的。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勇于挑战一下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品尝一下 Cake Boss 的蓝精灵冰激凌。我说出来我都觉得透心的凉啊，本来就凉，然后再加上薄荷口味。但是不管怎样呢，我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今天的节目呢暂时要告一段落了，一会儿进入老白说天下，明天见喽， 拜拜。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